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八点零九分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讲下关于预算案啦，喺2月28日今个月咧就会系发表噶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早前接受访问。提到就话预算案嘅咨询期入边咧，听到大部分啊，绝大部分嘅意见都反映啊，政府唔需要好似以往咁样推一啲大规模嘅纾困措施，主要因为咧就系本港经济处于正增长，同时要顾及咧就系政府嘅财政承担能力。咁大家都有关心过，咁系咪要派消费券咧？咁司长都提到嘅话，多数意见认为啊，可以重新考虑以往推出嘅措施。但政府要加大决心去节流，同埋去谨慎开源。咁咩意思呢？系咪即系代表话，未必系会派消费券啦？但系就过往一啲派糖嘅措施都可能会继续做，会考虑呢？咁究竟嗰个谂法系点样呢？就最终个决定应该就会喺预算案嗰日先至会知啦。咁但整体呢个情况都可以同大家一齐讨论下。18723呢啲讲下你嘅睇法。另外佢都提到话。譬如話樓市設立嗰啲訴求啦，佢話會小心去謹慎處理啦。一啲即係同政府嘅收入有關係嘅，譬如講到話資產市場嘅狀況欠佳啦，導致政府嘅地價同埋印花税嘅收入都唔理想，但係就相信係一個周期性嘅現象嚟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預算案佢哋一啲嘅睇法。有 A 四聯盟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罗文，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你哋系咪都有一啲嘅预算嘅建议？我见其中一个就系话同旅客有关系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咧？ 冇错，好啊。今年我哋 A 四联盟咧个有30多项嘅建议啦，咁其中都系以主题就系撑经济、保民生、促消费、添幸福做主题嘅。咁其中一个就主要就开源啦。开源上面咧，我哋喺旅游上面咧都期望咧都可以。政府推啲措施啦，用于旅游推动旅游业嘅推广，同埋一个推动一啲嘅旅游业同埋一啲嘅套票嘅合作，而增加旅客嘅嚟港嗰个兴趣啦，咁令到佢哋会留港再多啲消费啦，可以多啲留港即係留港过夜嘅旅客啦。除此之外咧，咁我哋都期望咧都可以发行啲公债嘅，因为而家未来咧都有。一啲嘅北都啦、加爾州嘅前海啦，甚至三至三路，咁需要大量嘅資金，我哋期望都係用一啲嘅公債嘅形式與民咧就分享嗰、那個紅利嘅，因為過去都係以機構債券嘅形式為主啦，咁呢次咧就全民債券。咁除此之外啦，我哋都期望都結構性咁調整一啲嘅公共開支、一啲嘅基建開支嘅嗰個情況，即係而家每一年咧，我哋大概有1000億嘅。超過1000億嘅公共即係基建嘅開支，咁如果可以將佢嗰個情況可以縮10%，即係話，因為過去我哋好多基建咧都好多個重複性嘅開支嚟嘅，使錢嘅，咁如果呢度可以壓縮到咧，其實可以幫我哋庫房慳到100億，咁等等都大量嘅唔同嘅措施啦。咁、 okay. 税上面咧，我哋都期望繼續有外佣可以扣税啦，子女。出生可以輪進咁扣税，咁呢啲都可以幫扶到中產。 O K， 我哋最近講啊，頭先講到話同旅客有關係，我見你哋就有個建議話預留20億港元咧，向即係有一個嘅叫盛事基金嘅，係咪咁嘅諗法？因為過往就已經其實而家已經有個叫做文化藝術盛事基金啦，佢本身亦都係衍生於以前嘅盛事基金啊，2010年推出嘅，咁當時係其實有乜分別嘅？你哋個諗法同而家嗰個文化藝術盛事基金？ 其實有少少唔同嘅，佢而家嗰個文化藝術嘅城市基金咧，咁佢都係舉辦好多唔同嘅即係活動啦，即係認可之後有嘅 MMA 嘅品牌，咁俾佢哋。咁我哋呢個嘅城市基金咧，其實主要都係 集中在演唱会的经济的合作同埋啲酒店旅游业嘅合作去推动嘅，因为我哋觉得咧，演唱会嘅经济咧，能够可以帮到香港去推动整体嘅即系吸引旅客嚟香港咧去消费，因为过去好多外国经验啦，譬如Taylor Swift 噶，咁佢可以为成个美国嘅一场演唱会系讲紧几成十几亿嘅美金嘅收入嚟嘅，咁如果佢可以嚟到我哋香港。加上我哋唔同嘅酒店嘅合作，加譬如高铁啦、飞机票嘅合作啦，其实会令到更加多嘅外地嘅旅客啦，包括我哋内地嘅旅客啦，嚟到香港过夜消费嘅。咁其中一项我哋过去一直倡议咧，就系、是、演唱会加酒店，再加高铁或者加高铁。咁高铁咧唔系话你即日往返嗰只嘅，咁可能喺要三日之后，咁你先可以用到我哋呢个优惠嘅套票，咁先可以令到多啲旅客，因为城市，譬如特别系演唱会呢一样嘢咧，可以更加留喺香港去消费啦，即系唔会话睇完烟花就走啦。咁其实坦白讲，都对香港有经济有帮助，但系个实质嘅帮助咧，你即走咧，其实你消费。都有限咯。 即所以你哋嘅谂法就系城市就呢一、這个城市基金嘅城市就讲紧净系演唱会经济嘅啫，咁即系限住喺呢个用途。另外我就想问就系头先你讲话有啲嘅机票合作，譬如一啲高铁飞，所谓嘅合作其实就系攞呢一笔二十亿嘅基金去派一啲优惠或者派啲消费券俾啲旅客，其实即系派钱嘅系咪即系咁？ 其实我哋唔认为系派钱嘅，因为咧你其中你好似内地为例啦，内地咧佢哋过去。为了吸引香港的旅客，在关口甚至有些免费穿梭的巴士载你去到不同的景点，有些甚至有些优惠的套票给他们 去使用。即是我们的概念呢，你可能使十元，但是他在留在香港可能使了一千元。 那 其实变相呢，你在那个税收度呢，利得税收入上面呢，其实就回回头甚至是赚得的。估计他呢纯粹来香港参与一样东西之后呢就即刻走了。咁你對香港嘅即係個 GDP 啦，其實個幫助唔太大，對整體嘅零售業亦幫助唔太大。當然我哋期望佢可以留得越長嘅時間咧越好，所以我哋呢啲套票咧係吸引佢留香港嘅時間嘅長度。 但係呢、這個咁大嘅金額去做係諗住做幾耐嘅？譬如之前亦都有一啲向旅客派一啲消費優惠券啊，甚至有啲免費機票啊。之前你好香港嗰陣個活動，而家都有做到類似呢一啲措施啊，呢啲活動啦，使唔使其實先評估個成效係咪真係呢啲措施成功吸引到旅客，先至再做下一步咧？因為都涉及到好大嚿錢，頭先你嗰個建議入邊咯。 其实首先第一样嘢我哋要睇嘅，我哋係要推动先係个主题先，主题就係、是。演唱会经济，即系我哋用演唱会去吸引人过嚟，而吸引过嚟嘅时候咧，就譬如我哋过去观察咧，好多嚟香港睇演唱会嗰啲咧，其实睇完之后咧，凌晨咧就即刻咧就搭高铁走噶啦，有部分人咁。咁如果我哋有呢一套票嘅优惠嘅时候咧，其实你延长咗佢留港嘅时间，其实呢度虽然你支出咗一小部分，但系咧你未来嘅佢因为佢留港。你住宿又好啦，你嚟得起得一兩日，你一定要食啊、玩啊，其他各方面。咁其實你嗰度咧帶動咗收入。過去我哋嘅免費機票又好，各方面咧，其實同呢一個唔一樣。你免費機票佢可能佢嚟咗香港，佢可能一兩日或者其他優惠嘅時候咧，佢就會走。咁其實你變相咧，你吸引佢嚟消費個動力咧唔夠強。所以我哋係要有個主題，個主題咧就係先用個演唱會。去做個主題去吸引唔同嘅人過嚟，再配合唔同嘅優惠，令到佢嚟港嘅時間再延長。 Okay. 另外我見你哋開源方面，頭先你都講到話建議政府係發售公債，諗住嗰個嘅發債規模係點啦？有冇啲咩對象係限住係可以認購嘅啦？咁有冇個諗法會係點啊？ 其實公債咧就喺內地咧就好習以為常嘅，咁香港咧其實而家啱啱機場咧都其實都發售緊一個公債啦，咁就俾全民可以認購嘅。咁過去我哋發行嘅一啲嘅大型嘅基建嘅債券咧，都係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咁其實你其實逐個個紅利咧，就同啲機構去分對分咗。當然用機構投資者就相對就會簡單啲去認購。但係而家我哋如果用公債全民去認購嘅時候咧，可能你定一個 厘 數比較好啲嘅，譬如四點幾厘啦、五厘啦。咁你市民就可以參與我哋基建嘅發展嘅同時。 又可以在基建的回报上面呢獲得一定的 定額的利息的收入。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諗法。咁發債規模咧，我覺得呢個可以過千億嘅一個規模嚟嘅，因為你講緊係北都嘅發展啦、交椅洲啦，同埋三條三路啦。其實呢度咧動達咧都使唔少錢嘅，所以我覺得用呢一千億超過一千億嘅呢個規模去發債咧，我覺得係會吸引嘅。咁而家四點過去，我哋中觀無論係鐵路機場發放嘅債券啦，或者綠債啦、其他債啦，咁都認購非常之踴躍嘅，所以我哋認為咧，可以透過呢個公債嘅形式咧，去募集我哋發展嘅資金。 頭先你講到話喺基建開支，係咪話覺得可以減10%啊？點樣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咧？ 其實咧，我哋過去每一年嘅基礎建設咧，即係啲工程咧，每年咧就差唔多超過1000億嘅開支嚟。咁如果我哋喺呢一度咧，將個流程減省佢，或者有啲重複性嘅工作咧減省佢，咁其實就可以壓縮大約10%嘅開支，大概節省100億嘅開支嘅。即係譬如我哋過去講啦，以啟德為例啦，啟德嘅單軌列車過去咧已經係做咗研究噶啦，即係初期性嘅研究，包括個地基一啲嘅地質嘅探測啦，其他嘅研究嘅走線啦。咁但呢次又要重新啟動嘅時候咧，政府又要攞錢去做相關嘅研究，其實呢啲叫重複性嘅研究咧，其實不必要嘅。你只要攞翻過去嘅一啲嘅數據咧，其實你已經係可以節省呢一筆嘅開支。咁其實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咧。過去好多工程例子都係，其實政府做每一項工程，佢自我都有一啲嘅估算大概點樣去走嘅初步研究。咁但係每一次咧，政府為咗進一步去研究嘅時候，都要去攞錢，但係攞錢嘅結果咧，同佢初步研究咧，基本係相同。咁其實呢啲錢咧，其實可以節省。咁如果可以節省10%咧，就其實每年為我哋庫房可以慳到100億啦。 OK， 另外你哋話有一個叫公用事業穩定基金，係話希望設立可以補貼市民喺電力啊、交通等等嗰啲開支啦。嗰、那個諗法係點？呢筆錢嘅來源又係點樣？ 公共事業穩定基金咧，其實我哋一直都倡議嘅，因為而家我哋嘅所有專營權咧係冇收專營權費嘅。咁我哋期望咧就係將呢啲譬如巴士啦、譬如煤氣啦、電力啦等等嘅公用設施咧，收取個專營權費用，擺落個基金度，然後將啲資源咧就擺落去我哋嘅外匯基金裏面咧，幫助去投資，將個收入咧穩存，然後咧就每一次啲公共事業加價嘅時候咧，攞定一定嘅百分比咧，其實用嚟去穩定個價格，就唔會咧突然間會大上大落，好似我哋上年咁，突然間即係休燃料費嘅時候咧就大上。咁如果我哋有呢個基金嘅時候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加幅咧平穩啲，咁唔需要咧市民面對格外嘅一啲嘅開支。而過去我哋一直以嚟咧都冇呢個專營權嘅嗰個收入嘅。咁即其實好多國家專營權咧係會有一個收費嘅，咁但係我哋香港就係冇。咁、 okay. 我覺得呢個咧都係我哋應該要諗開源嘅一個手段。 OK， 嗱最後講埋呢個啦，財政司就講咗派唔派消費券嗰個取態啦，咁雖然冇確實嘅一個答案啦，你哋同唔同意今年繼續派消費券啦，規模點啦，或者如果唔派嘅話，嗰、那個紓困措施方面嘅規模係應該要點？ 我哋今年咧就唔認為適合再派消費券，因為過去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咁大家都好即係好艱難，所以咧要動用儲備咧再派消費券。但而家我哋嘅儲備咧都非常之緊張，咁而家個經濟無論請人啊各方面咧，雖然係艱難嘅，但係咧我哋認為咧呢、這個時間咧就唔需要再派消費券呢啲措施。去幫扶市民，但係當然我哋同樣支持咧，係用其他嘅方式嘅，正如頭先我所講啦，我哋係支持譬如一啲稅務嘅扣減嘅優惠啦，甚至過去我哋有啲租金嘅補貼啦、公屋嘅譬如一啲綜援嘅人士嘅支援啦等等，呢啲我哋都係傾向去支持嘅。 OK， 好啊，唔该晒杨永杰，同你倾到呢度先。杨永杰咧就系 A4 联盟立法会议员啊，有关于预算案嘅睇法，1872311开放住啊，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公屋联会主席文宇明，早晨。 早晨，早晨。 见到你哋都对预算案咧有一啲嘅期望啊，啲建议推咗出嚟嘅，咁啊逐个讲下啦。见到其中一个叫做调整公营出租与出售房屋供应比例，咁而家就系七三比嘅，你哋谂住系调整到点样啊？ 咁我哋大致都希望去到六四比呢个比例会比较合适啲咧，系 嗯，即系讲紧系六就系公屋，四就系一啲资助出售房屋，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系咁咧。但系问题咧就系而家我哋都知道嘅轮候上楼嘅人仲系比较长，而且仲会有上升嘅趋势，大概系你今年上半年度啦。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嗰个比例改变咧，就应该要稍后褪迟少少会好一啲。咁点解咧？咁嗰个一个当然我哋知道多啲嘅出售资助房屋多啲嘅资助房屋出售咧，系会带嚟一个我哋房委会收入会增加咁样。咁但系我哋都要照顾翻嗰个轮候者上楼个时间唔能够拉得太长。我哋知道喺未来一段时间或者叫后五年里面咧，我哋嗰个供应量多咗啊，成嘅情况底下咧，我觉得嗰个可以改变嗰个资助房屋同埋出租房嘅比例先系合适嘅时间。不过咧，我哋都觉得好高兴嘅咧，即系局长喺呢方面都透露咗咧，我哋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嘅信息咯。 嗯，所谓后五年即系去到几时或者咩条件之下，觉得可以调整咧咁啊？ 嗱，我谂系即系按照嗰个长远房屋策略，而家到而家为止咧，我哋嗰个房屋供应咧仲系。是比较紧张的，咁五年之大概而家开始五年之后咧，那个供应会比较增加的时候咧，那个你可以去喺比较适合考虑呢个调整呢个资助房出售房屋同埋嗰个出租公屋嗰个比例，系嗰个时候比较合适咯。 嗱，你哋仲有一个咧就同房冇关系，唔系好直接关系啦，咁讲啦，就系派消费券嘅呢、這个就、今次反而政党就未必好多有呢个需求啦，有呢个嘅诉求啦，但你哋就有，点解咧？谂住个派几多咧？又谂住 嗱，其实我哋谂住咧，主要我哋嘅理据系咁嘅，因为而家其实我哋嗰、那个实际上我哋而家香港个经济情况都系需要服务业啊，都系需要。为主咧，咁你其实我哋嗰个消费咧，嗰个意欲都唔高嘅。其实目前我哋睇到，即系香港市民嘅消费意欲都唔高。买咗消费券之后咧，即系个电子消费券咧，希望能够刺激个消费，其实系带动即系带动翻嗰个消费咧，系对嗰个经济反馈有一个循环。但系当然个数额几多咧，我哋会嘅建议大概1000到1500左右，咁呢個咧相對地咧係會好，而且可以針對一啲嘅服務行業啦，譬如話嗰個其實如果我嘅觀察咧，喺我哋嘅即係飲食業上面咧，嗰個特別係公屋嘅飲食業上面咧，嗰個嘅嗰啲酒店酒樓啊，成啊嗰個消費情況都仲唔係好理想，有啲嘅零售上面有啲都唔係好理想， okay. 我諗可以係考慮喺呢幾方面去做多啲咯。 機會大唔大咧？因為政府都回應到講緊派唔派消費券，都話可以重新考慮以往推嘅措施，亦都話會加大決心去節流嘅。 我諗就即係我哋就希望佢會有咧，因為呢個其實就唔係即係。呢、這個當然你可以話佢係一個節流嘅措施，如果你唔派咪一個節流啦。但係問題是你派都係一個刺激經濟嘅一個手段嚟噶嘛。咁過去佢歷史都係有個經驗，但係個數額上面，當然而家我哋知道都喺個財政上面有啲嘅問題嘅時候，喺個數額上面可能可以酌量減少。我哋希望佢就係派咯。 Okay, 即係承擔到嘅，覺得財政庫房咁嘅情況 咧。 Okay. 另外你哋有建議就係為公屋租户代繳一個月嘅租金，即公屋免租一個月啦。咁係房委會調數出啊，定係點樣啊？諗住 嗱，我諗呢個咧當然可以考慮係房委會或者係庫房政府代資，我諗都可以嘅。嗱，點解會咁樣講咧？其實我哋睇翻我哋市坊間上面我哋嘅基層嘅收入，其實你要扣除通脹之後，我哋實質嘅增長都唔係好明顯。咁如果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覺得係如果能夠我哋嘅公屋住户居民嘅數量，即係佔人口大概係都接近一半到啦，即係勞動人口大概三分一到。咁你如果呢個群組裏面我哋能夠減輕佢嘅負擔咧，對嗰個整個社會嘅穩定啊，我諗佢會有一個好好嘅作用啦。咁你如果房委會其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即係會有數字上會 收入會有減少，但係問題就係、是、主要就係嗰個出售公出出售資助房屋嗰個嘅嗰個期數啊，入數嘅期數唔同嘅啫。咁其實過多兩年到兩三年到，咁其實佢買多即出售多咗嘅時間，佢嘅收益就會收入就會上升。我諗呢個喺房委會出數或者喺庫房出數嗰個嚟，仲可以針嘅，但係其實就。这个措施是稳定社会人心的作用，我觉得是需要的。 Okay. 讲到预算是不是公屋免租呢，过去这段时间都有一些意见提出来，有些人说好，有些人说不好的，包括有些不 不好做的意见，就是说社会有些人说其实本身住公屋都可能已经一个很大的补贴了。那转头回来，我们不如继续找文宇明去回应一下这一点点看，就是不同的意见究竟做不做公屋免租呢，整体预算案方面又点看呢？187231,187231,转头回来，八点半钟之后继续回来千禧年代讲财政预算有一啲嘅建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公布点票结果后，取得第二多议席的阵营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和取得第三多议席的阵营人民党就筹组联合政府达成协议，人民党答应协助穆斯林联盟选出总理。国民议会共有336席，其中266席由普选产生，在今次選舉中，獨立候選人取得過百席，當中大部分同另一名前總理伊姆蘭汗創立的正義運動黨有聯繫，成為國民議會內單一最大勢力。但是由於他們並非政黨，按規定不能籌組政府。穆斯林聯盟和人民黨曾經在2022年合作，令伊姆蘭汗落台。人民党说，虽然在今次选举中同穆斯林联盟互为竞争对手，但是双方没有必要永远对立，两党为了国家利益而合作。穆斯林联盟在声明中表示，双方为了稳定政局同意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军援法案，當中大約610億美元將用於協助烏克蘭補充武器和其他軍需物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感謝支持法案的參議員，不過屬共和黨的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就說不會允許法案在眾議院進行投票。總統拜登敦促眾議院緊急採取行動，表示如果美國不對抗侵略鄰國的國家，美國的國家安全將面臨重大後果。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亦表示，現在是約翰遜承擔責任的時候，指出歷史將審視美國是否會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勇敢地面對好像俄羅斯總統普京這類惡霸。农历新年长假期结束，入境处话，寻日共有超过112,100人次经各口岸管制站出入境，当中以入境人次较多，有超过664,600人次，而出境就有超过457,500人次。陆路口岸方面，经罗湖入境的人次最多，有127,400多人次。落馬洲支線亦有101,400多人次入境，而經羅湖出境人次亦係最多，有超過84,800多人次。其次係港珠澳大橋同落馬洲支線。至於經機場入境嘅有超過66,000人次，出境有61,000多人次。日经平均指数报37,724点，跌2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57美元，卖出1,99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實際現實嘅情況啦。另外一個，我哋住喺公屋嘅裏面嘅居民咧，基本上面都係基層嘅勞工咧。咁喺近年嗰個所謂嗰個再上復上咗以後，佢實際嘅工資增長都未必係抵禦到嗰個通脹。所以我哋會覺得喺呢個雖然係一個財政比較緊絕嘅情況底下咧，我哋覺得呢個對我哋嘅呢一群嘅基層嘅居民咧，仲有嗰、那個即係減免租金一個月呢個咧，我諗擺住代繳租金一個月咧，對嗰個社會穩定嘅作用係。相当重要咯。 嗯，但系都好一段时间冇啦。同埋，如果你话讲话负担嘅话，咁如果住私楼啊，甚至住劏房嗰啲嘅居民，唔系比起公屋嘅人士系更大负担咧？租金方面， 其实我会觉得呢个系另外一个问题，我哋都关注到嗰个租金，即系劏房租金嘅管制啊，各方面其实即系喺个法例上，应该系要即系落实啊，收紧啊。咁同时对嗰个轮候公，即系轮候公屋嗰、那个，即系嗰个現金津貼嗰個補助上面咧，我哋都同樣係提出希望係能夠又有個恆常啊延續。咁的確係嘅，啲輪候緊公屋嘅居民咧，佢哋嗰個租金付出都係相當吃力。喺呢個時間咧，對嗰個嘅現金津貼咧，我哋都係覺得應該係做一個延續或甚至係恆常會好一啲咯。 你講呢個就係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就喺2021年推嘅，就向一啲唔係住喺公營房屋啦，唔係拎緊綜援而輪候緊公屋超過三年，以及係未獲首次編配嘅合資格一般公屋申請住户咧，有個現金嘅津貼嘅。之前房屋局就話喺適當嘅時候會檢討計劃啦，咁過往亦都有啲人就擔心，如果會變成一個永久項目，就會所謂二荒啦。难收啦呢一笔钱咁，会唔会系咁咧？你话想恒常化啊 嘛？我谂要，但当然要睇翻嗰个社会经济嘅环境，我哋觉得系可以调整嘅。咁你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个经济上面咧，我哋起码觉得我哋嘅即系租户咧，即系香港嘅租户上面个租金负担都系会比较重嘅。咁我覺得喺如果喺我哋嘅經濟環境有變化嘅時間，我哋覺得係可以考慮去調整佢。但係老實講，喺而家我哋嘅觀察啦，就未必係準確啊。當然我哋唔係搞財經，但係我哋會感到一個喺可見到嘅未來啊嘅時間裏面咧，那個經濟情況。即係個租金高企嘅情況，亦都唔會係有所好明顯嘅改善咯。 另外仲有講你哋有一個建議咧，就係話促進快公布閒置社區隔離設施用途嘅。呢、這個同公屋有乜關係啊？呢、這個又 其實我哋覺得嗰、那個即係、就是、你嗰個所謂閒置嗰個一啲嘅。房屋啊，或者物業啊，我諗 你講緊社區隔離設施嗰啲閒置地方嘛， 即係譬如話，好似啟德嗰個，特別係啟德嗰個呢啲咁嘅隔離設施嗰個咧，到而家為止咧，就你都仲係都放咗喺度擺咧，其實會係一種浪費。如果我哋呢方面反映我哋嘅公屋聯會，我哋嘅建議就係咧，就將佢可唔可以積極考慮作為青年宿舍啦，或者旅遊創業嘅俾青年創業嘅地方啦，或者甚至乎結合旅遊啊各方面去考慮去改變佢嗰個用途啊，改變即係能夠唔好將啲閒置，即係其實呢啲所謂隔離措施咧，特別係市中心咁寶貴嘅地咧，即係絕對應該係加快速度去改變佢嘅用途同埋使用起上嚟，唔好等佢浪費咯。 OK， 好啊，唔该晒文宇明，同你倾到呢度。文宇明系公屋联会主席啊，讲到公屋联会对于预算案嘅期望，有譬如为公屋租户咧代缴一个月租金啦，现金津贴试行计划咧就恒常化。头先亦都讲到，譬如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嗰啲嘅用途啊，希望话尽快公布啊。有关于消费券啦，调整公营出租同埋出售房屋供应比例等等嘅，点睇1872311？另外继续都讲，有唔同嘅团体都系对于预算案有唔同嘅建议。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早晨，你好。 我留意到你哋有一个建议，就系向本地居民派发2000元，缤纷扣减消费券，咩嚟嘅咧？其实系。 哦，系啊，我哋呢个建议咧，其实就系希望可以即系鼓励消费啦，刺激经济啦，同埋配合即系依家政府话日夜都缤纷啊。 咁希望多啲人消費啊，刺激某一部分嘅行業啊咁樣嘅。因為上一次嘅消費券咧，咁啊即係5000元啦，咁當然有一啲人咧都係要嚟買一啲所謂奢侈品，咁但係有一啲人咧可能其實佢都係要嚟買翻啲日用品啊。或者即係午飯嘅時候食午飯啦、啊，咁就變咗咧，佢嘅收入咧又可以儲起嚟，變咗咧其實就即係有一部分人咧都係選擇即係將啲錢儲起嚟嘅。咁我哋今次呢個建議咧就係、是、你必須要使咗錢，可能喺啲指定嘅項目啦，或者即係夜晚嘅時候去一啲指定嘅餐廳啊，或者即係有一啲嘅即係所謂政府夜繽紛嘅一啲景點啊。去消費完之後呢，咁跟住先至可以攞到呢個消費券嘅。咁、個上限呢就係、是、2000元啦。咁譬如話佢如果用咗2000元嘅，咁我哋俾1000元佢，咁其實嗰個上限都係2000元。咁變咗嗰、那個開支呢，其實就冇之前嗰、那個即係全民派發5000元消費券咁多嘅。咁但係我哋又希望想刺激下本地經濟啊、本地居民嗰個消費意欲咁樣咯。 即係有條件嘅，譬如你話指定某啲地方使，指定使喺邊度，甚至指定嘅時間使，同埋使到某一個金額先至係有一個消費券係即係有個優惠咁。嗰、那個比例係點啊？係咪頭先你咁講就係使2000元先至可以有1000元消費券？那個比例嘅諗法點咧？ 是啊，我哋都是諗住即係個上限就係、是、總之係最多係2000元啦。咁譬如佢用咗1000元嘅，咁變咗我哋會有500元俾佢。咁其實個上限都係2000元。咁另外呢配合埋即係依家話刺激經濟呢，其實我哋有另外一個建議呢，就係、是、向一啲遊客呢派1000元嘅住宿券。其實呢就等於以前呢都試過嘅，就係、是、派一啲機票。咁我哋希望啲旅客呢係有一個住宿嘅體驗啊。咁其實個上限都可能係50万张，咁同之前派飛機票嗰、那個即係開支係差唔多啦。咁其實我哋因為覺得2023年遊客嘅數目呢雖然係通咗關，但係都係只係回復返疫情前大概6-7成啦。咁我哋希望2024年嗰個遊客量呢可以再上升，起碼去到疫情前嘅80%。咁再加埋呢啲俾遊客嘅住宿券啊、本地嘅消費券啊，希望全面可以刺激經濟，對嗰個飲食業啊、零售啊各方面都係有裨益囉。 講到之前都有做過類似嘅，就係譬如在你好香港嗰陣嘅活動啦，有向世界各地嘅旅客派50万张免費機票啦，有冇評估過其實當時派呢一啲機票嗰個嘅成效係咪真係一個嘅關鍵啊，吸引到旅客嚟咧？咁先至再做下一步，做一翻一啲類似嘅措施咧，或者點派係即係派俾邊個咁？即係究竟個做法係點樣咧？係咪一模一樣咧？同埋啦，頭先你講到無論係俾本地嗰個嘅扣減消費券，或者俾旅客呢一類嘅免費機票或者消費券咁嗰、那個嘅。都有一筆錢要使噶嘛，庫房壓力嗰度又點平衡咧？ 我哋就如果個消費券咧，咁其實個上限都係2000元，咁如果即係佢要必須要使用先至可以用得到嘅，咁其實當全香港嘅居民都去用啦，咁其實嗰個開支都係100亿左右啦，咁對比起之前話全民派錢啊，嗰個開支其實都係大幅減少嘅。另外我哋建議嗰個旅客嘅住宿券可能1000元50万张，其實可能攞盡都係5亿到啦。咁我希望呢啲係可以刺激到遊客，即係有一個住宿嘅體驗。其實睇返我哋嗰個遊客嘅數字呢，其實喺國家呢，譬如話泰國，咁佢每個月嚟香港嘅遊客呢，其實依家呢已經係回復返去疫情之前。不過可能譬如泰國嘅遊客可能對比全即係所有嘅遊客嚟講，比例都係細啦，即係大家唔得係一回事。咁但係如果其他嘅國家，我哋都係能夠透過呢啲嘅措施，係吸引佢哋啲遊客嚟香港嘅時候咧，咁希望2024年嗰個旅客量咧，可以比2023年再多一啲，起碼去翻疫情前嘅80%啊，或者80.5%咧，咁對成個香港嘅經濟嘅發展都係有一定嘅刺激作用咯。 即係睇到之前派免費機票嘅成效都好嘅，點樣睇到咧？ 係啊，應該都係即係起碼係有啲東南啊或者係內地嘅人啊都會使用啦、啊。咁、 okay. 我哋希望即係依家就成日話冇乜人住酒店，咁我哋都希望啲遊客可以留耐啲，咁有個住宿嘅體驗咯。 嗯，另外有個建議就係、涉及到呢個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嘅，咁其實呢一個咧就由上年年底咧已經將嗰個申請門檻啦，由原本200，即中間變到200啦，就變翻回復翻去400蚊啦。補貼嘅上限咧亦都由500蚊係降翻係400蚊嘅啦，因為話疫情完結咗啦嘛。咁你哋又諗住將嗰個嘅門檻又降翻去200，嗰個諗法係點咧？當時疫情就話即係降低啲啫，點解又諗翻去呢個咧？ 我哋就覺得因為依家都係講緊成個社會都係鼓勵就業啦，咁變咗有啲打工仔比較基層嘅，佢其實因為交通費貴咧，咁變咗只能夠喺園區工作啊，好似冇咩選擇。咁譬如話機場又經常都話請唔到人，就因為嗰個交通費太貴太遠。咁嘅時候咧，我哋覺得如果回復翻去疫情嘅時候，即係200蚊以上咧，佢就可以攞到一啲嘅補貼嘅時候咧。希望可以即係多啲嘅打工仔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就業啊，即係唔需要話顧慮嗰個交通費貴，咁亦都係鼓勵就業嘅其中一個措施啦。咁其實我哋都計過，如果用到盡嘅時候，可能每個月嘅開支都係會多咗1億左右啦。咁變大就鼓勵咗打工仔可以即係跨區工作啊。就業上有多啲選擇啊，同埋即係始終港鐵同埋巴士都加咗價啦，咁對於一啲基層嘅打工仔，其實佢個交通費如果真係跨區工作咧，其實都貴嘅，咁可以舒緩佢哋嘅一啲壓力咯。 嗯，即係庫房承受到嘅，都係覺得。 嗯，係啊。 OK， 另外你哋有個嘅建議就叫促進本地就業徵款，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咩嚟㗎？呢個徵邊一類人咧？又 係。哦，這個呢就是我們建議，因為現在呢外勞呢每輸入一個外勞呢在補充勞工計劃之下呢就需要每個月呢是繳付400元的徵款的。咁主要這些徵款呢就用於這個再培訓局要來培訓返本地工人的。咁我們就另外覺得即係以前呢筆費用咧唔會太多嘅，因為外勞嘅數目比較少啦。咁但係依家因為政府已經係有好多嘅特定計劃咧，係放寬咗輸入外勞，即係未來講緊可能數以萬計嘅外勞啊，甚至係專才啊，都會嚟香港工作嘅。咁我哋就即係建議一個方向咧，係可以即係向呢啲輸入外勞啦，甚至係一啲內地嘅專才啊。咁雇主呢係咪可以有啲徵費，譬如話每個月都多100蚊咁樣，咁變咗嘅時候呢政府嗰個庫房嘅收入又會多一啲啦，因為以前就唔係太多嘅，因為將來呢可能會數以萬計嘅外勞啊專才嚟到香港工作，咁呢度呢都係一筆收入，咁變咗政府呢就可以睇下呢一筆收入是用返喺本地工人嘅培訓啦，提升佢嘅技能啦，定還是有啲其他嘅鼓勵就業嘅措施可以用返喺本地上面囉。 OK， 最後講埋一個都同打工仔有關係嘅，話希望研究下立法嘅方式啊，設呢個有薪育兒假，諗住係幾多日啊？個諗法係點解？ 我哋都係啊，都係有一個建議第一個就係、是由依家5日嘅侍產假多到去7日啦，咁另外咧，我哋希望咧，每個小朋友即係出世嘅時候咧，佢嘅家長咧嗰一年咧就可以享有十日嘅呢個育兒假，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加咁多嘅假期咧，就可能啲僱主嘅即係成本啊、開支都會上升嘅，咁我哋覺得其實政府可以研究一下，因為其實依家成個策略政府都話透過組合拳去到鼓勵生育啊，等啲人照顧新生嬰兒可以方便啲啊，可以支持佢哋啊，咁所以其實可以考慮好似依家女性嘅產假咁，額外多咗嗰4個禮拜咧，其實都係政府負擔嘅。咁譬如你話侍產假嗰個影響唔會太大啦，因為都係多2日，其實以前評估由3日去到5日咧，其實都係講緊多8000萬嘅成本左右。咁我覺得即係政府作為一個組合拳去鼓勵生育，即係咪可以 投放多啲資源，又可以照顧到一啲基層家庭，甚至一啲中產家庭，佢都有需要照顧一啲新生嬰兒啊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林振聲係勞聯主席、立法會議員啊，頭先都講到，譬如有繽紛扣減消費券就唔係就咁使嘅，要你使咗某一個嘅額度或者某一啲指定嘅用途餐廳或者時間使，先至有個嘅消費券嘅額嘅扣減嘅咁。呢、這個點睇咧？一八七二三啲咧唔係就咁消費券啦，咁就另外咧又涉及到話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啦，係咪嗰個新領嘅門檻降翻去200蚊啦？另外一個叫做促進本地就業徵款啦，涉及到啲外勞嘅即係徵費啦咁。仲有就係呢個有薪育兒假咪可以研究立法。咁佢话去到10日嘅，同唔同意咧？一八七二三呢啲，一八七二三有啲唔同嘅建议嘅，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洪文， 早晨啊，萧立文， 早晨。除咗讲一啲好具体嘅措施咧，整体条数而家成日政府就估算财政赤字去到都可能啊，去到成千亿嘅啦。咁你自己又点睇咧？系咪即系跌入咗所谓嘅结构性财赤咧？已经？ 系呢、這个1000亿嘅财赤咧，大家唔好忘记咗，有660几亿系债嚟噶。我哋当债务作为收入咧，先至系1000亿。如果呢啲债系有还噶，如果你加埋呢600几亿咧，其实系1600几亿嘅财赤。咁我自己睇咧，过去5年啊，我哋经常性嘅开支，即系每年增长系6.8%。如果是计埋非经常性的开支，譬如话防疫抗疫那些呢，增速更加是7.4%。但是我哋政府收入的增长速度是年均1.4%。如果睇 GDP 啊，年以 GDP 的增长都是1.4%。即是好明显我哋开支的增速是远远大于收入的增速，而且成为一个5年的趋势啊。咁我自己睇呢种趋势是未来短期是好难扭转的。所以我觉得已经是显示香港出现了结构性财赤的风险，那我们一定要开源和自流了。 点做呢？在中长期或者远一点的长期呢，怎样做开源，怎样去自流呢？开源的方式有人提过说加税，不同的即是各类型的税都有提过啦。同不同意这个时候加税，还是完全不考虑呢？你的想法是怎样？ 我哋冇考慮加税嘅條件啊！今時今日，我哋經濟復甦嘅步伐遠遠不及我哋之前諗嘅咁快。咁股市要弱啦，資金要有流失嘅情況啦，即係今時今日我哋根本唔具備加税嘅條件嘅，只可以從其他一啲地方諗啊！即係我哋啱啱立法會啱啱批即係通過咗嗰個跨國企業全球最低稅率啦。或者嚟緊住宅嘅物業一啲累進嘅差餉啦，咁我諗未來應該要帶嚟提振個股市啊，即係我哋收翻少少印花税啦，亦都應該讓樓市穩定發展，我哋嘅賣地先至可以正常，咁同埋我哋嘅印花税先至可以回復。咁大家都提到公共服務用者自付原則，我覺得呢個都係政府有做嘅，即係我哋要慢慢收翻個應該收嘅成本啊，譬如話醫療。急诊室啊，大家都讲好多滥用嘅情况，甚至甩头发都系睇急诊。咁呢啲我哋系需要用经济手段慢慢调整嘅。另外就系发债啦。头先 不如我想讲头先你讲啊，公共服务嗰个收费，你嘅谂法系，譬如以医疗为例，佢应该个费用系收翻佢个成本嘅。即醫療嚟講，即可能都係一個對於社會嚟講係一個保障啦。係咪完全係要嗰個嘅用家係要俾足曬嗰個，起碼要達到個成本咧？你個諗法係點？同埋你頭先話係咪都要即一定時間之內就要去翻個成本？係咪即未必係一刀切或者一次過就已經係上調翻，而係分一個階段性咁，定係點咧？你個諗法係點？ 医疗就好难话要收翻成本嘅，医疗系我哋政府最大每年最大嘅开支，旧年1200几亿，咁医疗即系佢唔系一个用者自付嘅公共服务，其实系对香港社会嘅俾全体香港市民嘅一个福利支持，好难话全部收翻个成本，但系冇一啲项目啊，譬如话你睇急诊室。 依家收翻100多元，咁呢啲系咪可以適當調整呢？因為我哋講緊真正喺睇急診等緊都係700小時，係好對市民嚟講，因為過度需求咧，連就大家都睇唔到病啊。咁我覺得適當調整咧，第一收翻少少成本，第二都係減少濫用。咁另外可以考慮嘅咧，就係住院啦，即係住院，我覺得依家收都係好似一日收翻100多元，其實可以適，因為我哋每一日嘅成本係講緊幾千蚊嘅，收翻嚟嘅呢個太低啦。咁我覺得可以適當嘅提高嗰個收費，因為如果係最基層嘅咧，佢如果攞綜援啦嗰啲，佢根本唔使交任何嘢嘅，所以其實係照顧咗呢一批人。咁另外我覺得對大學收。本地生啊，非本地生 ，sorry，大學對非本地生嘅收費咧，其實應該收翻個總成本。 嗯， 我哋依家收翻嘅係一個 marginal cost， 即係邊際成本，只係睇教學方面嘅開支。但係如果你係研究啦、科研啦嗰啲咧，係唔收嘅。即係我覺得應該收翻一個 total cost。即係收翻個成本翻嚟，咁都可以適當咁樣補貼翻政府嘅收入。但係咧，上面呢啲所有措施其實收翻嚟嘅錢都唔多嘅，即係唔係我哋唔會帶嚟特別大嘅影響。所以我覺得要帶嚟嘅節流。 OK， 嗱，究竟呢啲措施係咪應該一次過做啊，定係分階段做？可能轉頭翻嚟先再揾阿何文傾啊，轉頭翻嚟再傾何文啊嘛。 好啊， 好，啱啱傾過咧，係立法會議員洪文啦。除咗話講到一啲開源嘅措施啦，當然另一方面有人提到一啲唔同嘅税項啦，自己點睇18-7-2-3-1-1？另外節流方面又可以點樣做呢？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咧講有關於財政預算案嘅，九點鐘翻嚟之後再傾。 2024年2月14日。农历新年长假期最后一天，超过110万人次经各口岸管制站出入境。 贺岁杯，世界明星队7-3击败香港明星队，赛事吸引超过20000人入场。 积金局指积金易平台按目标第二季推出，有助降低行政费。 加沙拉法遭空袭，多名记者受伤，以军发放哈马斯加沙领导人逃亡片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时间嚟到9:13啦。讲到预算案唔同人士嘅一啲建议，财政司司长喺年初喺网址都提到话，有一啲公共服务嘅收费啦，长期未有调整，一啲咧喺用者自付原则之下提供嘅服务，收入远远未及咧收回成本等等嘅，咁啊也许咧都系时候咧系作出检视嘅。咁头先同洪文咧讨论到都系相关一啲公用嘅服务，包括譬如急症室一啲医疗服务嘅收费系咪有需要去上调咧？上调幅度系点？剛才都讲到了，是不是应该要分阶段还是一次过去上调呢？应该要怎样调整呢？继续同何文谈谈，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洪文，早晨。 早晨。 刚才那个问题了，究竟如果真的说要上调这个公共服务的收费，首先你刚才讲了增加那个收入都未必很多的，而且那个做法应该是怎样呢？一次过补回直达去一个的成本那个想法，还是都要慢慢分阶段去慢慢都要保障回一些用家那个负担呢？ 要考虑这点呢？那个想法是怎样？ 我认同我哋唔可以一次个突然间就话回复到个用者自付完全收翻个成本。我就建议以5年为期逐步检视一啲收费嘅项目，攞翻个成本。譬如话水费啦呢一类，我觉得系可以，因为佢对市民嘅影响好低，特别系对用水量好细嘅啲低收入家庭咧，系完全唔受影响嘅。所以我觉得呢一类可以以5年为期。定期逐步收翻嚟，但系咧呢一类嘅，头先都话呢一类收费，其实个对政府嘅收入嘅影响系唔大嘅，即系只可以话帮到少少。我哋最紧要都有节流啊。 通胀嗰个谂法得唔得咧？上调啊，跟通胀又可唔可以考虑咧？ 其实过去呢一啲年，我哋有好多收费系完全跟唔到通胀，你今日。先至跟翻通脹咧，你離你用者自付仲好遠。我覺得可能要即係攞成本嚟比較，跟住以5年為期慢慢收翻嚟，可能嗰個比例可能會高於通脹少少嘅。 頭先你提到發債，你哋係咪都有個諗法啊？建議方面？ 其實香港目前政府公債的水平是比較低的，咁未來通過發債嚟增加個收入咧，都係一種選擇。但係咧，始終個債務係有還嘅。第一，第二個債務如果膨脹得太大咧，佢會對政府嘅信貸評級標準啦，或者係市場上借貸嘅成本啦，都帶嚟負面影響。咁要唔可以太高，所以咧，我哋都係有發債都係有節制啊。 你所謂你覺得發債應該用喺一啲譬如公務工程，而唔係一啲經常性嘅開支，係咪都係咁？同埋都擔唔擔心發債嗰個規模比較大，有機會影響所謂即係兩日為出嗰個財政紀律咧？ 其實我哋未來有一啲好大型嘅基建嘅項目，我覺得係可以考慮發債嘅，包括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啦，之類。咁我哋一路有綠債啦，同埋政府嘅一系列iBond 啦，即係銀色債券啦等等，呢啲都可以繼續推行。即係我覺得我哋個債務水平可以適當調整嘅，可以適當往上再浮動少少，因為我哋依家係屬於比較低，同周邊個國家比都仲有少少空間，但係一定要有節制。即係因為我哋始終債務係要還噶。另外我都頭先講佢有一系列負面嘅影響，唔可以依賴發債啊。 OK， 講過債務，亦都講過一啲譬如公共嘅即係收費啦，可以有一啲上調嘅空間。整體譬如節流方面，你仲有啲咩諗法咧？我見過你寫文都有提到話，咪都要檢討一下啲福利嘅體系。而家有邊啲福利嘅開支，你覺得係有空間係可以縮減咧？ 其實我哋有好多空間嘅。我想首先請大家留意一下，即係英國目前即係近排有四個城市破產嘛，包括香港人好熟悉嘅。Birmingham、Nottingham 等等，其實我最近睇咗Nottingham 嘅 case 啊，佢其實破產嘅原因係咩咧？就係俾基層嘅福利啊，因為呢個係道德高地，冇人願意做壞人，咁個福利不斷膨脹，結果就走上破產。其實香港嘅福利開支過去呢二十幾年膨脹得好快，我哋恆常現金支出增加咗大約六倍。如果淨係睇過去五年咧，我哋嘅福利開支增加咗54%嘅，即係係一個好驚人嘅增幅。呢樣嘅趨勢咧，令到對我哋嘅財政帶嚟極大嘅壓力。我哋可以有一啲即係針對勞動年齡嘅健全人士領取嘅福利咧，我覺得可以逐漸有一個退出嘅機制。譬如話一啲非恆常嘅福利，係咪可以就 stop 咗，即係停咗佢咧？頭先我都聽到你同嘉賓分享傾到嗰個龍號公屋嘅租金津貼，其實我覺得呢個唔應該恆常化，我係反對把龍號公屋津貼恆常化嘅。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大家以為住喺劏房嘅人都係輪候緊公屋嘅，咁依家公屋輪候時間長，係咪俾啲補貼佢咧？但我想提醒大家，劏房户入邊只要48%係輪候緊公屋嘅，超過一半嘅劏房户係冇資格輪候公屋嘅，包括大部分嘅革新階層，亦都包括有一部分係冇香港身份證嘅人士。即係你補貼其中一部分，而另外一部分唔補貼咧。即特別是對革新階層來講，都住緊劏房，點解佢冇咧？第二就係其實我哋要其他各種福利嚟支援呢一批劏房户嘅，即係唔應該再額外支援佢。即係譬如話，你老人咧有老人福利金，你低收入咧有各種各樣嘅津貼。當你資源嚴重上公屋斷期嘅時候，大部分越來越多嘅人會向下流嚟輪候公屋嘅，所以我認為呢啲都應該停止咯。 除咗你講嗰、那個輪候公屋嗰個現金津貼之外，你仲有覺得邊啲福利開支？你頭先講到咁龐大啦，有縮減嘅位，即具體邊啲計劃或者點樣係縮咧？係點樣減少開支咧？ 譬如話我哋對勞動年齡嘅健全人士領綜援，係咪可以設一個時限咧？今時今日香港全民就業，我哋失業率攞得個2%多，好多工作係揾唔到人。今時今日勞動年齡嘅健全人士揾一份工真係唔難噶。所以我係鼓勵我哋設一定時限，同埋配合幫佢哋工作配對啦、培訓啦，鼓勵呢啲人脱離綜援網。 另外呢，我覺得我哋嘅眾運體制啊，有好多好 rigid， 即係好死板嘅地方。其實如果有助於推動個眾援人士脱離眾援咧，嗰、那個制度不妨靈活少少啊。我舉個例啦，我哋依家派眾援咧係以家庭為單位嘅，成個家庭嘅收入低過幾多可以領。但係隨住家庭小朋友長大咧，就出現咗有啲阿媽唔俾仔出去工作。因为你一出去工作你就影响到全家的综援水平了。咁呢种时候是不是可以调整个制度，把呢个小朋友单独列出去呢，只要有助于佢脱离综援，综援网呢是可以调整的。 之前局长孙玉涵都有回应过你类似呢个质询，关于就是拎综援是有一个划一个时限，仲有一个限制的。佢提到就是话综援在经济上面呢是帮一啲冇办法自给自足的人士提供一个安全网，最后的安全网。受助人的困境同埋成因不尽相同。如果是设一个划一个时限呢，可能为佢哋带嚟实际的生活困难。有冇考虑呢点呢？又 我认同的，所以我强调是劳动年龄健全人士，同埋可能屋企冇需要照顾嘅成员呢种情况啊。因为我当然知道个个人有个个人嘅困难，但系咧我哋香港嘅劳动参与率系逐步下跌，而且我哋比周边嘅国家，譬如话新加坡，亦都比内地低超过十个百分点，即系香港好多人係退出勞動年齡嘅人口係退出咗勞動市場嘅。香港每四户低收入家庭，仲有三户係完全冇人工作。呢、這個都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勞動力嚴重不足啊，同我哋福利體制都有關。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可以有一啲調整。 OK， 讲到呢一个讨论关于劳动力嘅，同阿洪文你倾到呢度先啊。洪文就係立法会议员讲到预算案嘅一啲建议嘅，咁休息一阵。Let me sing you。 九年前的维也纳， 日出前的即兴漫游， 九年后的巴黎， 日落之际的意外重遇，千帆过尽的两颗心，千言万语又该从何说起。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礼拜再续浪漫经典 Before Sunset， 日落巴黎，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新年呢几日期间咧，除咗香港有烟花啦，有花车汇演啦，澳门喺年初三嘅咧都有啊。睇翻澳门嘅一啲旅客嘅数字啊，喺年初三嚟讲有成超过210,000嘅入境旅客人次，其中访澳门嘅香港旅客占咗40,000几人次吓，咁啊绝大部分都系嚟自内地嘅，有超过160,000人次嘅。咁讲下佢哋嘅旅游业情况啊。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胡景光，早晨。早晨，胡景光。 系你好。 系听到听到，可唔可以讲下农历年期间去澳门嘅旅客嘅特征系自由行多啲啊，定系跟团多啲啊？嗰啲旅客咪一家大细多啲？可唔可以讲下成个情况系点啊？ 好啊，咁其实咧喺呢个新春佳节咧，咁嚟到澳门嘅旅游嘅客源咧，咁其实主要都系自由行嘅旅客啦。咁团队旅客咧，咁其实都每日都有大概系200团咁上下。咁喺旅客入面呢，咁亦都係主要都係內地居民啦。咁其實香港嘅旅客呢，咁其實都佔咗我哋整體嘅旅客呢都差唔多有20%嘅。咁其實都睇到啦，香港旅客呢都係好鍾意澳門啦，咁都係嚟到澳門呢度税囉。 講下譬如酒店嘅情況啊，會唔會話即係過夜日數係點啊，入住率又點啊，房價方面有冇特別係貴到呢？ 嗱，咁喺入住率方面咧，咁都係維持喺1.6到一日咁樣啦。咁而喺酒店方面咧，咁今年嚟講咧，我哋個酒店嘅平均入住率咧都會有90%+啦。咁喺酒店房間價格方面咧，咁其實喺一啲嘅金剛大道附近嘅一啲五星級酒店咧，咁可能講緊係大概係4-5千晚咁上下啦。咁而一啲喺澳門半島一啲3-4星級酒店咧，咁大概係會喺1,000-2,000蚊啦咁樣。咁所以嚟講咧，都睇到咧 喺酒店方面咧，嗰、那個入住率都係會比較好嘅，因為本身今年嚟講，其實對比翻疫情前咧，澳門嘅酒店房間量咧都多咗15%嘅，咁其實此起彼落咧，咁其實嗰個入住嗰個總人數咧，係應該係會多過疫情之前咯。 嗯，頭先講嗰個價錢其實係同譬如上年新年比或者平時比係加咗幾多，同埋係咪唔同區唔同級數嘅酒店入住率都係咁高咧？ 我相信酒店的平均入住率咧，都會係差唔多係90%嘅。咁而嗰個價錢方面咧，我相信係會對比翻我哋一啲平時嘅星期六咧，咁大概係有30%-40%到嘅升幅。咁我相信呢個升幅咧，就對比翻我哋2019年嗰陣時候咧，其實嗰個價錢咧係都係相若嘅啫。 嗯，旅遊帶動到嘅，除咗酒店啦、住宿啦、餐飲娛樂都有嘅。有冇留意到旅客消費嘅情況係點啊？ 澳門啦，咁其實都會去各個社區去消費啦。咁以香港客為例啦，咁可能佢哋嘅消費好集中喺個食方面，因為香港都嘅朋友咧嚟到澳門咧，都希望能夠去到各個大街小巷咧去探秘我哋澳門嘅美食。咁所以嚟講咧，喺食方面咧，咁其實嗰、那個市道都係會比較好嘅咁樣咯。 見到之前澳門旅遊局局長啦，都有預測到，起碼話每日平均120,000人次嘅旅客數字，即係成個黃金週8日合共起碼960,000人次嚟到澳門喎。咁而家睇嗰個嘅入境數據嘅趨勢係咪都合乎預期啊？係咪都叫做高峰期已經係嚟咗啦？定係已經定係呢幾日都仍然係高峰期㗎？ 我相信呢幾日都會係高峰期，因為睇翻我哋初三有216,000人啦，咁其實初四都有200,000嘅入境人士嘅，喺旅客方面。咁我相信咧，喺連續8日嘅黃金週嘅假期咧，咁應該嗰個數字咧係比阿局長嗰個預期咧仲會好咯，咁係應該會係會突破100,000以上咯。 嗯，其實而家澳門嗰個嘅賣點係咪主要都係即係博彩為主，定係都多咗好多景點？即係對旅客嚟講嗰個嘅新意或吸引度係啲咩咧？ 咁我相信咧，澳門嚟講咧，咁之後咧，咁其實我哋中就有好多，因為本身我哋政府亦都推出旅遊家呢個概念啦，咁所以喺好多嗰啲歷史城區咧，都會做咗好多一啲嘅節慶活動，咁同埋亦都有好多一啲嘅打卡位啦，咁同埋喺疫情入面咧，咁其實我哋亦都一啲旅遊設施咧，亦都係不斷咁樣去創新，咁譬如話一啲我哋以前可能冇嘅一啲室內嘅一啲遊戲活動啦，咁其實我哋都喺疫情之後咧都係做咗，咁同埋咧亦都我哋除咗我哋頭先所講嘅旅遊家，咁其實旅遊家係個好大嘅範疇，包括有美食啦，亦都有演藝啦，咁亦都好多香港人咧都會過嚟澳門咧去睇演唱會啊咁樣咯。 嗯，頭先都提到啦，唔少嘅旅客嚟自內地啦，亦有相當部分咧係嚟自香港嘅旅客去到澳門嘅咁。見到譬如有花車巡遊啊、煙火匯演啊，其實香港都有嘅，會唔會其實喺香港同埋澳門兩地方面會喺旅客方面會有一個競爭嘅關係，定係都有啲嘅配合，係一個合作關係？你自己見到係邊一樣多啲？ 我相信咧都係一個合作嘅關係嚟嘅，因為點解咧？咁其實睇翻我哋嘅大家香港、澳門咧，都係可能內地旅客佔個比例都係比較高嘅。咁而內地旅客咧嚟到咧，以團隊嚟講咧，仍然係以港澳聯遊嘅模式啦。咁自由行嘅旅客咧，咁其實佢亦都會可能係一次嚟澳門，一次去香港，因為我相信港澳方面咧嗰個特色咧係各有不同，咁亦都係對旅客嚟講咧係有各自嘅不同嘅吸引力咯。 嗯，农历新年期间有冇睇到话旅客多咗，都带动到博彩业嗰个生意？ 我相信都会系一定会有嘅，因为人多就自然博彩业嗰个情况都会好转啦。咁亦都睇到一啲嘅博彩业嘅场所都人头涌涌啊，咁样咯。 OK， 好啊，同阿胡景光你了解到呢个先，有关于澳门嘅旅游情况，多谢晒你啊，胡景光咧就系澳门旅游业议会会长。有关于博彩方面咧，澳门其实上个月博彩收入咧就话按年上升咗近67%啊，咁其中有业界人士啦都话即系提到今个月澳门嘅赌博嗰个收入咧可能系突破到200亿元啊。整体嚟讲，你点睇咧？即系澳门嗰个嘅旅游，另外头先都讲到啦，头嗰个零钟我哋都讲到有关于预算案嘅情况。唔同嘅建議，有人提到，譬如話一啲嘅開源節流嘅方法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包括一啲嘅短期嘅紓困措施係點睇咧？1872311。

咧，點樣喺開源節流方面係再做得好啲咧？咁有啲咩空間去做咧？咁電話旁邊有梁先生，早晨。 你好，早晨啊，你好、啊。 早晨，早晨，請講。 姓梁嘅我。 你好，梁生。 啊，你好。 我蕭立文，係請講。 蕭立文，冇錯啦。 嗯。 咁樣就嗰個公屋個加租嗰度咧，政府而家佢又係有財赤啦。 嗯。 啊喂，你有財赤。 咁佢嚟計咧，又咧，嗰個政府家租嗰度咧，啲公屋家租咧，有個老人家都係喺公屋嘅， 嗯， 係咪先？啊，有啲都係去咗休嘅，啱啱先？ 嗯， 咁去咗休嗰啲有啲冇工作，咁嚟計嘅，咁佢嚟你加佢租，邊個俾佢啊？ 嗯， 又話邊個俾佢？喂，一佢仔佢咯，第一個問題，你仔佢俾佢啦， 嗯。 啱啱啊？如果有佢冇引我嗰啲，应该俾佢啊？又应该俾佢咯？啱啱啊？ 嗯。 咁你加嚟加去加到边个荷包咧？系咪啊？又应该咯？ 嗯。 啱啱听啊？ 嗯。即所以你意思是对长者来讲有一个负担，如果长者负担不到，可能又会屋企人啊，或者政府又要帮佢哋啦，咁样。 系咯、啊。 嗯 ，OK， 好啊。 咁另外一个回啱嘅，第二个问题就系嗰、那个我想讲个一个问题咁讲嘅嘢。 好啊，请讲。 咁样个急症骨嗰度加贵，加贵嚟讲咧，佢话要达到呢个收支平衡。咁样我想问一句啦，收支平衡，咁样了解翻你一个一张病床， 嗯， 要几多张几多张贴咧？ 嗯， 一日咧？是吧 嗯。 如果已经以这个公立医院分钟一两万元都似喎。 OK， 好啊，梁先生嘅关注到啊，除咗话公屋加租咧，长者负担之外咧，另外就系医院嗰、那个月，而家有啲嘅说法系咪应该一啲公共嘅服务嘅收费都应该调整咧，或者系所谓用者自付系咪要去到完全系补贴晒成个嘅即系自己要俾翻成个成本嗰个费用咧？咁一八七二三一啦，讲下你嘅睇法。啱啱呢个就系梁先生嘅睇法嚟嘅。再郭先生打上嚟，早晨。 系早晨啊，孙老板。 你好。 咁我咧就想打嚟發表個意見，非常之簡單清晰嘅啫、 嗯。 就係、是、呢個繼續派呢個消費券或者派現金係更加好。 嗱、 點解咁講咧？非常之好清晰嘅原因，就係、是、有幾個重點嘅。第一就係、是、經濟而家都唔係好啦，係、 嗯、 嘛？第二一啲嘢好嘢多嘢都好貴，以前出去食飯啊，嗰啲快餐店連鎖快餐店咧都仲係三四十蚊、四五十蚊都有，而家已經真係去到晚餐六七十噶啦、 嗯。 甚至乎即係飲埋杯飲咩七十蚊咧都係好平常。啲嘢越嚟越貴。有啲又話加價，咁、 嗯、 再加上咧就係、是、嗰、那個即係你諗下高官佢成十幾萬或者幾十萬嘅人工，佢食嗰個餐都係六七十蚊就絕絕有餘。但我哋啲升斗市民咧，即係萬零蚊、萬零二萬蚊人工，就六七十蚊一個餐或者七八十蚊個餐就非常之吃力。咁、 嗯、 呢個咧係如果你話即係政府即係經濟即係垂直嘅。嗰啲高官人應該係減薪，因為香港嘅公務員咧，幾乎係全世界最高嘅人工嚟嘅，嚇、 嗯， 咁啊呢啲應該減咯，係嘛？咁你唔減，你就喺呢方面嗰度節省，呢度 cut 嗰度 cut 就冇意思嘅。再加上澳門年年派錢，一年比一年越嚟越多，而家派到成14年㗎啦，嚟緊第15年㗎啦，年年都派冇間斷過。咁你香港而家突然之間中斷咧，就代表咩咧？話俾全世界人知，香港經濟唔掂。啲投資者啊，啲商家都唔敢嚟啦，係嘛？咁、 嗯、 你即係話俾你聽，香港而家經濟非常之差啦，都冇錢派啊，都冇得派消費券，冇得派啦。但係澳門點解人哋 keep 住可以永遠咁派呢？你雖然話一般嘅學者或者所謂嘅市民或者學者就話唔應該派乜，話驚政府負擔重、嗯。你記住，政府仲有8000-9000嘅盈餘，再加上外匯基金等等，外匯基金都成3-4萬億。大把錢啊！你記住，政府唔窮嘅，根本係一種錯覺嚟。邊啲人就覺得稍微有一年嘅錢嚟一財政呢度下下就縮一縮，其實唔係 嘅。O K， 阿郭先生嘅關注到啊，消費券覺得可以係繼續派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啊。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就係長者，尤其是基層長者面對嘅一啲問題。之前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咧就舉辦咗一個叫做基層長者訴求論壇，咁啊揾到有議員啦等等啦，咁佢哋都去講下一啲無論長者講緊係醫療方面啊，面對照顧服務方面啊，或者一啲長者就業嘅友善政策方面都有傾到嘅。請嚟有吳偉東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偉東，早晨。 早晨，张亚文你好。 交流咗啲咩意见啊？啲咩嘢嘅即系对于基层长者佢哋面对嘅问题有啲咩睇法咧？ 系啊，琴日咧，因为我哋就住健康啦、照顾者啦，同埋者友善就业咧，约咗三个即系负责嘅议员，一个系林振声议员系负责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一个系林哲贤议员就系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啦，同埋狄志远系来自福利。嘅委員會啊，咁我哋特別關注啦，因為年初四都係提出咗三 即係呢三部分咧都係政府係有提到，即係政府提到啲精準扶貧嘅概念啊，但係咧就喺具體落實嗰個時候，我哋覺得有好大改善嘅空間嘅，因為譬如健康服務咁，我哋即刻見到政府已經係做緊一啲可能係對老人家有害嘅做法，譬如佢已經討論緊急症室加價啦，即係如果專科嘅輪候時間咧，其實就係、是、都未有具體嘅，即係方案有冇時間表可以改善啊？我哋琴日都有輪候眼科嘅老友記啦，佢話即係眼科輪候嗰個睇醫生嘅時間是一年，但輪候手術幾時做係唔知道。咁啊，另外就大家知道骨科做耐啲，可能係三年嘅時間啦。咁啊，再另外就即係有地區康健中心㗎，但係都有啲佢係指定咗一啲長期病就會受嗰個服務。咁但係如果係其他嘅又點算呢？咁樣。咁啊首先講醫療嗰部分先啦，醫療嗰部分就三位議員咧都同時係唔贊成嘅個急症室加價嘅。咁點解咧？我哋即時都有啲老人老友記講咗，嗱佢哋有幾個老友記同事都講嘅就係、是，譬如佢哋唔係好想去急症室，佢哋咧先係嘗試嗰個門診。咁但大家知道而家門診個輪候咧就係喺整點嘅時間，喺三十秒內鬥快打電話，當你叻可以上網啦。咁但係用 Apps 啊。但系咧，老友記可能佢都係打電話咧。咁如果整點嘅時候，譬如兩點、三點、四點晚就咁樣三十秒係撳唔到咧，咁啊跟住就即係冇曬啲門診嘅額噶啦。咁呢個第一啦。咁門診輪唔到急症室咧，佢哋都試過去排啦，就即係排到可能係要六個鐘、八個鐘。咁啊，對於老友記可能而家凍你走去個冷氣地方咁樣輪發，本身已經唔舒服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啦。咁啊，議員都講就係三個議員共同都講就係、是，急症室加價其實佢哋都唔贊成啊。咁啊，原因就係、是、除咗地議員講係擔心係咪一個斂財嘅行為之外咧，另外兩個議員都講其實呢、這個咁樣嘅加價一啲咧，其實可能對嗰個財政即係淨係急症室嗰個成本嚟講，影響十分一都唔到咁樣。咁加價其實都。令到我哋嗰啲老友記卻步去睇急症，咁老人家個選擇就係門診輪唔到，試過老人家三日都排打電話預約唔到門診，跟住急症室唔去，咁其實係受害個林志源議員嘅議員就係醫生，佢都講，嗰、那個老人家阿華麗提到，咁佢覺得心口嗌住，覺得唔舒服，咁再唔去會唔會係即係 嚴重 心臟病啊，同一啲急症病好嚴重，其實一定要去急症嘅喎、哦，咁樣咁即加價咪解決問題，而嗰、那個政府點解唔諗一啲其他嘅解決辦法？譬如話而家嗰醫療嗰個系統啊，即係而家話推廣家庭醫生嘅，咁但係咧嗰個名額個進度都係低嘅，即係都只係。近萬個名額係發生緊啦，即係佢唔係名額，佢係俾叫你登記咁，但係林志賢議員都問啦，即係咁會唔會令到手術簡化，多啲人受惠嗰、那個即係家庭醫生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部分啦。咁另外就我有提嗰、那個即係除咗康健地區康健中心之外，可唔可以有？即係地區康健基金咧，即係鼓勵多啲老友記早啲去做健康檢查咧，咁因為而家嗰個地區康健基金個使用率都係唔高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覺得可唔可以係既然政府都有心係推地區嘅康健政策，即係鼓勵多啲老友記一入康健室之前早啲做健康檢查嘅，咁一個既然有資源撥落去，咁不如係。多啲推廣地區康健嘅基金，咁等市民咧就即係嚟自老友記啊，做多啲嘅強檢查，好等佢哋唔好病重嘅時候咧，先嚟使用個急症室嘅。 即係呢筆錢係想嚟做咩？喺做宣傳定係做資助定係做咩嘅？這個地區康健基金係做咩？ 唔係宣傳啦，直接我哋覺得係做強檢查嘅。其實而家老友記做強檢查嗰、那個推廣話 即係鼓勵都係唔夠嘅。咁老記可能都係等到重病或者嚴重或者有一啲身體嘅點嘅症狀先至去服務啦。但係嗰陣時可能遲咗去急症室，而家收費。其實講緊病床，政府嘅病床醫療成本一日係4000蚊噶嘛。咁預期等到病重先去接受治療，不如係調翻轉基層健康好重要咧，就係早啲鼓勵啲老友記係做頸檢查啦。呢個其實係幫助社會。咁另外照顧者咧，其實三位議員都認同就係、是、而家係冇照顧者政策嘅香港。咁就雖然過去一年咧係加咗啲照顧者嘅服務啦，譬如24小時嘅熱線啊，譬如係18區嘅關愛隊啊咁樣。咁但係坦白講咧，老友記自己都講咧，其實呢啲都係做轉介服務嘅。其實嗰、那個電話熱線都係加強宣傳啦，即係12、13呢個。咁老友記自己都 up 到呢個電話嘅，有個即係阿月潮婆婆咧，上年初四、今年初四都係見過議員嘅。咁咧就係我哋安排佢見完啦，佢都講就係打個呢條熱線去嘗試尋求係即係陪診服務咁樣。咁佢都打咗5次，咁嗰個熱線都提供咗5個電話，咁咪嘗試去揾陪診服務啦。咁但係無論因為既然唔係佢住嘅竹園區，亦都或者講到可能個收費都係唔平嘅咁樣。咁佢係一個綜援長者就負擔唔到。咁第二咧，正因為佢係70多歲照顧一個87歲嘅老伴啦。咁阿月嫂婆婆咧，佢就其實個結果咧，上年初四到今年初四有咩進展咧？就係佢舊年係4種長期病，照顧佢老公係7個長期病，佢老公都係認知障礙精神科係要長期卧床嘅。咁今年咧，佢係變成4種病變成5種長期病，係照顧。先生點解啊？佢都喺訪問嗰度講喺個論壇提及咧，佢係都經常係2-3日瞓唔到覺。因為點解啊？佢瞓覺嘅時候嘗試瞓到覺，擔心如果老公會行落床咧，老公會唔會行去廁所咧？老公會行咗出門口咧？咁佢都擔心，即係醒翻。咁佢都係我哋見到就係呢種係一個即係抑鬱嘅狀況咧。佢今即係去到舊年下半年都睇埋精神科，咁係都無奈啊。咁佢就陪診又擔心啦，即係揾唔到陪診，咁咪自己去陪，推住輪椅咧，話喺街可能住的士咧都係遇到障礙。咁佢香港係加咗一個長者即係照顧嘅照顧者津貼嘅，但係佢唔受惠，點解呢？因為無論你攞係傷殘津貼、攞綜援定攞長生津咧，都唔受惠於照顧者津貼。咁額外嘅開支，譬如尿片啊、佢嗰個的士費啊，其實都係得唔到舒緩。咁、 okay. 個都係佢要問嘅問題就係、是：咦，政府係改善咗，我都多謝，即係有呢個穩定嘅照顧者津貼，已經累加到3000，但係咧其實30.5%嘅純長一住户咧攞綜援，攞長生津，而18%咧純長一住户係攞綜援，佢哋咧唔受惠於長者生活津貼。咁我哋都問議員、問政府，係呢度可唔可以放寬咧？如果津貼，其實有議員提出好嘅建議，譬如林志賢議員、狄志遠議員都提到，嗰長者生活津貼3000就話，如果攞嗰啲福利金就受限制啦。咁我唔可以，譬如舉個例，佢哋舉例1000蚊係照顧者津貼，係俾一啲即使攞緊福利金嘅都批照顧者津貼，鼓勵緊佢哋係留喺社區，跟住佢哋冇入緊院舍，可唔可以呢？咁呢個都希望政府係回答啦。咁另外就有第三就係嗰個長者就業友善政策，香港冇，而且唔止冇啊，就係、是、其實本來就有個中老年就業計劃，就有個叫留任津貼，鼓勵啲僱主係聘用長者嘅。咁但係呢個計劃呢，係2020年9月到2023年8月31日就停止咗，咁我都覺得好奇怪。咦，而家唔係政府話鼓勵多啲人就業，而長者就業應該鼓勵，咁但係停埋中老年就業計劃係咩意思咧？係咪政府唔再鼓勵長者就業？而我哋問個問題就係、是、老友記佢哋就業咧遇到障礙喎，佢哋年紀大啦，可能有啲有長期病啦，咁但係而家咧根據僱傭條例咧， 你怎樣拿到有薪病假呢？要連續拿四日的有薪病假醫生紙先批到。 嗯、 林志賢議員都說、他們不如拿一些攞記就業或者甚至一些官校啊，即是教書的先生呢、不是，即是他拿不到四日的病假呢，就拿不到有薪病假呢，請不到替假的老師。 Okay. 這個都是議員自己說的，即是都、我們看到或者林振聲議員作為人事委員會都是強烈地認同，就係點解即係咁退步咯？我哋嘅 ，OK， 即係有薪病假連續病四日先攞到咧。 OK， 嗱一分鐘到啫，可唔可以最後講埋我有個資助安老宿位嗰度咧，就話供求方面個情況，可唔可以講下一分鐘到？ 嗱，其實咧而家咧就即係資助安老院咧輪候嘅人數係過萬六啦。 嗯， 咁當中個輪候時間話就話即係十六個月好似短咗，咁啊大家唔好睇咧，仲有。三萬幾嘅個案咧，三萬幾嘅個案咧就係、是、非活躍個案，因為佢哋有攞緊社區照顧服務嘅。咁當然近呢幾年咧，議員就未再問政府嘅問題，竟有幾多院舍係啲老人家等安老院等到過身咧，仍然都係超過六千個。咁啊，究其原因咧，就係、是、因為人手不足。咁啊即係護理員啊，即係登記咗護理員又過三萬，但真正做咧。就唔多嘅，咁我哋就會覺得政府如果院舍服務嘅質素未改善咧，咁可唔可以第一增加資助院舍，第二咧就加強監管，第三咧就應該要提升個護理員嘅工資，鼓勵多啲人入行咧，就令到個私院個服務質素要改善。咁呢個我哋希望政府係再加強服務，否則咧又即係增加多啲即係慘劇咯。我哋都唔想年初四咧講長者，即係因為。輪候院舍或者照顧者嘅問題咧，導致有慘劇發生，呢啲嚴重嘅問題。 OK， 好，唔該曬吳偉東啊，好詳細講咗一啲基層長者而家面對問題，同埋佢哋喺論壇上面咧，溝通過啦，即係一啲涉及到醫療啊、啲照顧服務啊等等一啲基層長者面對嘅問題，都同議員係傾到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海林，製作周偉業。 的作者阮鸿琪教授是一位宫廷史专家，前宫廷部副主任，他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历史系，1976年进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负责库房清点工作。阮教授发现当中的火锅数量非常多，这个引起他的好奇心，开始研究饮食与文化。 中国著名文学家梁实秋说，如果烹调是艺术，这种艺术品不能够长久存留，只能够留在人的齿甲间，只能够留在人的回忆入面，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当年故宫研究院成立时分为两个板块，一种是文物研究，另一种是皇帝当时使用的生活用品研究。当时社会比较重视文物艺术的研究和收葺，比较少人关注皇室衣食住行的历史价值。故宫宴证明历史不单止用读的，亦都可以用食的。什么是老虎菜？樱桃肉到底有没有樱桃？乾隆、溥仪、慈禧生日餐单又有些什么不同？从观察朝中的一餐一饮，不止是了解宫廷趣闻，亦是朝代兴衰的晴雨表，更可以由此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史。 慈禧生日表面上准备的菜品十分之丰盛，但根据《晴斋日记》记载，为苹果、葡萄尚可吃，余则或生或住，可见晚清政治腐败。乾隆打破了康熙时期定下的皇帝龙足万寿的标准，间接造成清朝日后宫廷祝寿好大喜功的问题。 书内不但有阮教授和中国厨王顾玉亮复刻出的80多道御膳相片，还有著名的插画师手绘故宫十二美貌文物器皿。假如意犹未尽，亦都可以参照厨师附送的菜谱，在家里面复刻宫廷美食。这个绝对是一本内容扎实、集趣味和严谨一体的故宫历史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故宫宴》，作者阮鸿琪、顾玉亮，由大旗出版社出版。